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等腰嗰阵时咧，你喺其中一个底角将佢拜 set 啊，即系等分。咁你嗰条拜 sector 嗰条线咧，系咪会撞到对面嗰条边啊？吓，即系你将嗰个 angle 拜 set 嗰条线延长，就自然会撞到，即系对面嗰条边噶啦。咁原来咧，佢话你撞到对面嗰条边，咁咪将对面嗰条边咪即系分成两截啦，叫做概念上面嘅两截啦，系嘛？咁原来咧，你呢个两截咧。對於某啲嘅等腰三角形咧，佢嗰個 bisector 將佢對面嗰條邊一分咧，又係分咗一個 黃金餅角。 咁所以咧，你其實係可以即係叫做作一個咁樣嘅出嚟啦嚇。咁呢個叫做 只係某啲嘅 isosceles triangle， 唔係全部， 某啲。咁嗰種嘅 triangle 就叫做黃金三角形。 哦， 好啦，咁黃金。長方形啦，講翻更加多人熟悉嘅黃金長方形，就係我同阿 Thomas 背後嗰個啦嚇。雖然佢個底嗰條邊就唔係睇得好清楚，其實差唔多噶啦嗰個大細。咁佢就話啦，如果我哋有一個長方形，佢嗰個嘅比例，咁一邊長啲，一邊短啲啦。咁短啲嗰邊我哋叫做 A， 長啲嗰邊咧就係 A 加 B， 即係佢係長過 A 嘅，長幾多咧就係 B 咁多啦，即係多出嚟就 B 咁多啦。咁而那個關係當然就大家都估到啦，同頭先嗰個單一線段即係、就是、一度空間嘅黃金分割，而家就係兩度嘅咧。其實就係話，原來我哋咧呢一、這個長方形嘅長嗰條邊 over 短嗰條邊咧，就係、是、等於即係、就是、你喺長邊嗰度有兩截啊嘛，就係、是、長嗰截 over 短嗰截，其實又係一樣啦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A 加 B over A。即系嗱，而家我哋对住呢个图啦，我身后呢个图啦吓，即系我而家睇到噶嘛，有个 mon 睇到啦，所以咧又系一样 ，A 加 B over A 咧个数值系等于 A over B。咁呢一种嘅长方形系独一无二噶啦，系 unique 噶啦吓，即系佢个比例系 unique 噶啦。咁就系叫做黄金长方形吓、啊，就系、是、符合黄金分割率嘅吓。咁、啊、好多人都讲咧，就呢种嘅长方形咧，系我哋认为系。最靓嘅长方形，最顺眼嘅长方形，咁、所以点解我哋好时喺嗰啲美术啊、设计啊，都讲黄金比例，咁、当然啦，而家我哋讲黄金比例咧，已经引申到好多噶啦，譬如你譬如冲一杯咖啡，你又中意落奶落糖嘅，系嘛？几多咖啡，几多奶，几多糖，嗰、那个咪叫做 之前 叫做黄金比例啊？ 之前有个救生员绰号叫黄金比例，衰非礼入咗贼。 系咁啊！另外，譬如咧，我哋中意听 HiFi 嘅咧，咁啊又要讲我哋嗰间房啊 ，HiFi 房啊个长阔高咧系点样先至最靓声？咁我哋又叫黄金比例啦。所以黄金比例咧，其实而家咧即系有时滥用咗啦，就引申到呢啲系嘛，即系落几多盐啊，落几多糖啊，落几多蒜啊，落几多葱都叫做黄金比例啦。咁冇所谓嘅吓。咁但喺数学上咧系有一个好精确嘅定义嘅，呢、這个就系 1.618。好啦，咁呢一个嘅黄金比例咧，其实好早已经被发现噶啦。 咦，1:618，咁可以饭同餸嘅比例，即系饭系一咩点个八系餸咁样，啲黄金比例。 就系人哋一系一讲几何学，所以我就系话咧，即系嗰啲主食嗰啲系 讲 application 啊，引申嘅用啦，系嘛？好啦，咁但系咧，原来呢个黄金比例咧，讲紧系起码2400甚至2500年前咧。就係、是、古希臘咧已經知道有呢種咁嘅黃金比例㗎啦，咁就柏拉圖你知啦，佢係好著名嘅哲學家，但其實即係以前係冇分㗎嘛， 係乜家都係㗎嘛， 數學家又係科學家㗎，咁佢亦都知道有呢個黃金比例，咁但係真正係比較明確嚟去論述呢一個黃金比例嘅，當然就最著名嘅數學家就當時就係、是、你可以話係幾何學嘅奠基人，就叫歐幾里得啦、Euclid。咁佢寫一本書嚇、啊，叫《幾何原本》啊嘛，即係後嚟嚟到我哋中國譯咗叫《幾何原本》。 佢係平面幾何嘅啫，係咪 ？Elements， 佢當時梗係平面啦。 哦，未 3D， 未立體幾何。 所謂曲面嘅幾何咧，係要去十九世紀㗎，好遲㗎，百幾年前㗎啫。可以十九世紀 深好多曲面幾何。 咁就係嗰個黎曼幾何啊嘛，叫做啊嚇。好啦，咁但係歐幾里得係講平面幾何嘅。咁樣咧，佢就係已經有提到呢個黃金比例，同埋咧亦都係有講到咧，就係話啊，我哋點樣可以計算出呢個黃金比例幾多度咧？嗰陣時佢嗰本書叫做《Elements》，當然佢係希臘文嚟嘅，不過譯咗英文咧就叫做《Elements》， 即係中文叫做幾何原本，咁大概係公元前300年左右咧係成書嘅。咁佢已經有提到噶啦。咁但係呢個黃金比例咧，後嚟都好多人咧就係即係應用啦，喺美術啊、設計啊、建築嗰度啦。咁但係而家要講一跳跳到係咩咧？就係呢個十二世紀，差唔多十三世紀嗰陣時，中世紀嚟嘅喺歐洲有個數學家嗱，咁佢又真係好勁喎，因為咧佢其實係早過曬達文西。早過曬伽利略嘅，十三世紀啫，咁就係叫咩咧？但佢嗰個第一個即係佢個名啦，唔係個姓啦，又係叫 Leonardo 嘅，Leonardo 即係同阿 達芬奇一樣， 但係就唔係達芬奇，佢叫做 Leonardo 就費波那契啦，就係費波那契。 喂，奇嗰啲都係意大利人嚟嘅， 冇錯啦， 咁奇嘛，奇酷奇， 仲不得意喎，其實佢就係喺比薩嗰度嘅一個數學家。咁後嚟咧，伽利略咧，亦都喺比薩嘅，亦都出名嘅，即係比薩 斜塔 嗰個比薩啊 ，PISA 啊 ，PISA。咁咧，佢又喺比薩嘅一個數學家，十三世紀嘅咁佢就提出呢個咧，就其實佢發現咗呢個叫做費波那契數。咁但當然後嚟啲數學史學家咧去研究咧，就話其實最先發現呢個數嘅，或者呢個數序啊呢個一個系列咧，一陣解釋俾大家聽啦，就唔係歐洲人。而係印度人，哇！其實印度啲數學真係勁到不得了， 發明零噶嘛，係 啊，零同埋我哋而家用嗰啲阿拉伯數目字咧、其實都係印度人發明嘅、不過佢因為經過阿拉伯傳過， 從來都咁勁啦，印度人。而家 Google 個 CEO 都係印度人， 係啊，印度人真係好勁。咁所以咧，佢話原來印度人咧早喺公元六世紀咧嚇、即係早幾百年咧、就已經有數學家發現呢個叫做嚇、即係後嚟啲人叫做費波那契嘅 泰基零都好似符合黃金比例嘅， 係好多嘢冇錯，你講得冇錯啦。咁當然咧，後嚟啲數學家就話。金字塔，希臘嘅巴特隆神殿，即係雅典巴特隆神殿，其實好多建設咧都係符合黃金比例嘅咁。咁但係嗱，我而家好有趣喎，咁黃金比例同呢個費波那契嘅系列有咩關係咧？嗱，首先我講咗嗱，其實兩樣嘢好似唔相干咁啊。咁但係咧，我講咩叫費波那契先啊？費波那契嗰個序列咧，其實咧就係、是、即係一個 sequence 有好多數啦，第一個就係一。但后来呢即是数学家就加多了个零的。所以呢前面是零。 零。 就那个叫零项啊，即是不是第一个 term。第一个 term 呢就是一，然后又是一。啊，即是三个 term 了现在零一一了。然后跟住呢就是二。跟住呢就是三。没什么特别啦。好啦，跟住就五。跟住就八。跟住呢我快要读错啦、啊、就是十三。跟住就21，跟住就34，跟住55，好啦，到呢度都够晒啦。嗱，聪明嘅各位观众、听众，咁啦，我哋成日都叫人估噶啦，下一个系乜嘢咁啊嘛，吓、即系嗰啲 IQ 题啊，咁样数学 IQ 题啊咁样。咁其实叫你估下一个系乜嘢，主要就系即系叫你估佢个规律啫、即系佢就系按照咩规律嚟去定立下一个，即系每一个项啊、我哋叫做每一个 term 其实系点样 generate 出嚟嘅 IQ 题嚟 嘅。咁其实呢条咧。原來是差不多是其中一個最淺的了。為什麼最淺呢？再講一次啊，零、一、一、二、三、五、八、十三、廿一、三十四、五十五。究竟有什麼規律呢？原來的規律就是呢，原來除了頭那項不計數啦，零那裡不計數啦，頭那兩項啦，它每一項都是前面兩項的和，就是這麼簡單。你留意咯，譬如第三項係一啊嘛，咁前面兩項就零一啊嘛，零加一咪一咯。好啦，然後第四項係二啊嘛，嗱二咪就係前面兩項一加一啊。好啦，咁然後再下一項係三啊嘛，三前面就係二同一啊嘛。嗱咁呢個就好易啦，但係嗱跟住落，但你未必睇得到呢個規律嚇，因為呢個規律真係唔明顯啊。頭嗰幾項你睇 多啲， 但你再睇多啲咧就好明顯啦。即係如果你夠聰明，當然唔係我啦，我最差嘅呢啲嘢嗱。跟住五喎，五係咩啊？五就係前面嗰兩個項嘅和，前面嗰兩個項就係二同三啊，二加三咪五咯。跟住嗰個係八喎，八咪就係五同三嘅和咯。再後面嗰項係十三啊嘛，十三咪就係八同五嘅和咯。如此類推，係咪啊？咁八加十三就等於廿一，十三加廿一就等於後面嗰項三十四，廿一加三十四等於五十五，就係、是、咁簡單。即係原來呢個 sequence 我哋叫做序列咧、數序咧。其实就是咁样得出嚟嘅。咁啊，嗱，呢个费波那契佢点解会整咗个咁嘅序列出嚟咧？我唔讲住。我讲咗佢呢个序列嘅特性先。个特性咧就有趣在于边度咧？就系、是、话原来佢每两项嗰个比例咧， 系大家系好接近嘅，但系接近得嚟咧，又唔系完全相同。但系如果你一路计落去咧，你会发觉咧，原来呢个数咧系会趋向一个即系越嚟越稳定，但系亦都越嚟越精密嘅数。嗱，咁讲好似好抽象噶啦，我要举实例，实例。之前嗰啲我哋唔好睇住啦，我哋睇翻有翻咁上下似样嘅，即系易睇啲啊。譬如我哋就系、是、零一一二三五啊吓，譬如我哋就睇三同五，三同五，我哋就咧就系、是、将后面嗰项比前面嗰项除，即系五比三除。咁五比三除咧，其实就一点六几，啊，即系其实就系 差唔多黄金啦。 好啦，咁但系咧跟住我哋咧就系、是、后面嗰两项就系八比五除，吓、啊、咁又系又系一点六几嘅，但系咧然之后咧就尝试十三比八除，然后尝试廿一比十三除，三十四比廿一除，五十五比三十四除，如此类推。咁你发出你发现咧，每一个咁样嘅除出嚟嘅答案，即系一个 ratio 咧，原来都系一点六几，但系一点六几得嚟咧，佢有趣嘅，其实佢系 oscillating 嘅，即系话佢我哋后嚟知道，当然咧呢、这个。快咧呢個睇費波拿切數咧就係 1.618 就無盡，我哋而家知道都好精確啦。但係如果你真係就咁除咧，你要得出嚟發現咯，結果咧就係話原來佢一個答案咧就會高過快少少，下一個答案咧就會低少少，再下一個答案又高少少，再下一個答案又會低少少。但係佢呢個高低係一路 越趨精準 收窄嘅，冇錯啦，即係佢嗰個所謂 deviation 啊，佢個偏差咧係越嚟越少，越嚟越少。咁你一路計落去，計到好大嘅項數咧嚇、啊，你就會發覺其實佢已經係好接近咧，一點六一八，頭先我數出嚟咩話，一點六一八零三三九八八七，巴拉巴拉巴拉咁樣落去，哇，過唔過癮啊？ 幾元秒， 睇下數好，係嘛？原來呢個序列其實佢冇咩神秘，佢就每一項就係前面兩個項嘅和，但係原來計兩個 adjacent terms 有冇數學家揾到呢兩個嘅關係啊？暫時嚟講， 唔係。佢咪正正就係話個關係啦。嗰、那個嗱、其實你可以咁講、就你話 呢個費波那切同位 係費波那切數，其實原來就黃金比例，原來就係黃金比例，即係原來你計出嚟嗰個數咪就係 1.618 咯。咁就同頭先我要求嘅線段， 只係表達方式唔同啫，同一樣嘢兩個表達， 同一樣嘢，其實同一樣嘢、但係就即係所以呢個宇宙即係奧妙就奧妙在呢度啊嘛。即係佢兩樣嘢好似唔拉更嘅、一個就係一個線段嘅比例嘅分割。就叫黃金分割，係大家係有個咁樣嘅關係。但係一個咧就係我哋作一個咁嘅數序，個數序咧原來佢每兩項之間個比例咧又係一路計落去咧，即係個數目越大咧、就係、是、又趨近呢個 1.618 咁樣咧。所以十三世紀呢個發現咧、就後嚟啲人好快脆就知道原來同黃金比例咧係有關係嘅， 一雞兩尾。 好啦，咁但係呢個有關係咧，咁、當然咧就唔係咁簡單啦。喺、原來自然界咧，原來好多嘢咧都係顯現住有。呢、這個費波那切數，咁某一程度上咧，亦都係有呢個黃金分割嘅成分喺入面嘅嚇、即係包括我哋啊，可能時間唔夠啦，下個禮拜要補充啊嚇、就係、是、達文西嘅好多畫啊，《最後的晚餐》啊，係嘛？頭先你講過嘅，即係呢個巴達隆神殿啊，甚至啊米高安哲羅嗰個《創世紀》嗰幅畫，好多嘢咧、原來都包含住有呢個黃金比例、同埋呢個費波那切數喺入面，咁啊非常之奇妙。咁、但係咧原來咧真係唔好意思啦，講講下啲時間到，咁、我哋咧下個禮拜咧就先至再講，即係黃金。呢、這個比例咧，究竟喺邊度咧？係有好多意想不到嘅地方咧，都會出現嘅、好嘛、好，咁下個禮拜再見啦， 拜拜。 買咗啲凍肉翻嚟，究竟點樣去解凍？ 銅鑼灣明珠廣場二到四樓新開幕嘅 HMV 旗艦店，呢度嘅餐廳咧超大，佔地超過一成一萬尺嘅。 四色芝士焗龙虾通心粉， 佢真的很香，芝士味啊！ 一食落去好大的芝士味， 同埋你系 feel 到有啲龙虾膏嘅物体。 环球劳业工程有限公司呈现，而家最适时，逢星期三晚7:30至8:00，欣怡、J 峰同一班 YouTube Creator 同你越睇越适时。